女就发现保姆冯某在认识父亲以后呢，多次以各种方式要求父亲给他钱财，那这三个孩子就请求法院要判决这位保姆返还55万元，同时判令保姆儿子小李要返还购房款36万多元。那对于周老先生孩子们的说法，这位保姆冯某并不认可，他说他和周老先生是恋爱关系，同时双方是以夫妻的名义居住在一套房子里面，保姆的儿子小李也经常看望周老先生，三个人关系很和睦。那保姆还说2013年9月份的时候，周老先生说他妻子患了严重哮喘瘫痪多年，就请冯某到家里做保姆，冯某就去了。那按保姆的说法说，周老的妻子赵女士对他的这个照顾非常满意，也很感动，和丈夫商量之后呢，就同意拿出20万元感谢费。那保姆冯某就说，这购房款也是周老先生自愿赠予的，后来还写了书面赠与凭证。那法院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周老先生转到保姆冯某账户上的35万元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财产没有经分割，其性质应当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周先生不能够擅自处理，也有悖公序良俗。所以法院认定周先生单方将夫妻共同财产35万元赠给保姆冯某的行为是无效的，冯某应当予以返还。那对于周老先生在妻子去世后给的保姆的冯某的20多万元现金呢，法院认定这20万元当中含有周老先生妻子赵女士死亡后留下的遗产，那周老先生对其中的12.5万元是具有处分权的，对其余的7.5万元没有处分权，那保姆冯某应当予以返还。那同时在庭审当中还查明，周老先生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保姆的儿子小李，不过小李说30多万元购房款是周老先生两口子同意赠给自己的，但是小李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据，所以小李应当把钱返还给财产损失人。那最近法院就判决了保姆冯某要返还周先生的三个孩子赠与款42.5万元，还有保姆的儿子小李要返还周老先生三个孩子的购房款是364566元。那就这个案件我们进行点评，今天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报道说这个此案当中保姆拿的钱是55万，有35万是周老先生妻子去世前给的， 是 有20万是妻子去世后给的。 对， 那对于这35万周老是没有处分权的。 对，看到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那周老先生的行为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前啊，给了保姆35万元，并且给了保姆的儿子36万元进行购房，这是一种行为。第二类行为呢，是在妻子去世之后啊，又给了这个保姆20万元。我们把这两个行为分开说。那实际上当妻子去世之前给保姆的35万以及给保姆儿子的这36万多，经过法院判决均认定以上的这些钱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那么夫妻对于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有平等的处分权的。解释里边也说，这个平等的处分权应该理解为，如果因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做出的一些决定，比如说我买个菜啊，或者买个日常生活用品，那么夫妻任何一方均有决定权。如果是非因日常生活需要的这种重大的财产决定，那么双方应当达成一致。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方背着另一方偷偷的比如把房子卖了，这种行为就显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无效。那么像本案中的几十万的巨款，现在没有证据表明经过妻子同意了丈夫就把他送给不管是保姆也好不管什么人也好，就给了案外人不清不楚的，那这种情况下这笔款项肯定是无效的。法院中也是这么认定的。另外一个呢，这里边涉及一个公序良俗的问题。那公序良俗简单来说就是公共秩序和这个善良的社会风俗啊，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法律概念，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这全都有这种概念。那我们看到实际上民法通则里边也规定了，公民从事民事活动就应当遵守社会公德。本案中这个保姆是赵女士，说到说自己和这个丈夫啊冯某和这个丈夫两个人是处对象， 恋爱关系， 所以啊自己的孩子也是经常去看他，三个人一起非常融洽。这种情况下， 那么丈夫就决定给她赠予各种款项啊。实际上这个事儿我们看到已经严重违背了善良的社会风俗， 对， 而且也是违反婚姻法的。 冯某应该明知周老先生是有家庭的。 是，首先从丈夫这儿说，本身已经违背婚姻法了。 嗯 啊，婚姻法里要求夫妻双方要相互忠诚， 嗯， 而且你已经已婚的人不能与其他人进行同居啊， 嗯， 或者其他这种行为，丈夫本身是有错， 嗯， 过错的。那么再说保姆，保姆来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明知对方是有爱人的，对吧？而且爱人可能长期患病需要照顾， 嗯， 在这种情况下啊，居然最后还好意思的说啊，自己和丈夫是恋爱关系啊，对方都是自愿给他这些钱， 嗯 啊，这个就明显是违背我们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这种道德观念了， 嗯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既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同时又是一种应当受到大家所谴责、受到社会道德批评的这么一种行为， 对。 那么法院判决在妻子去世前，这笔钱赠与行为无效，退回来。是非常正确的， 嗯 啊。 那另外，这个在这个赵女士去世之后这20万当中啊，周老先生只有12.5万元的处分权。 是， 嗯， 这部分呢，按照现在法院判决的思路是说，有20万元属于这个遗产范围， 属于是赵女士的遗产。 哎，属于等于这一部分也是未经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还没有分割呢。 啊，那么在妻子去世后，首先应当将其中的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分给丈夫一半，妻子一半， 嗯， 啊，每人10万元。 嗯， 妻子的那部分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走法定继承， 嗯， 那么继承人就是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 嗯， 每人又分得25000。 嗯， 所以这么加起来就是丈夫有12.5万的处分权。 嗯， 这12.5万他选择给了这个保姆。 嗯， 这个行为法院就认为说，那好吧，你处分你自己的财产，你就处分了吧。 哦， 基本是这样， 75000就算是给这保姆的了。 对，余下的75000，那其他三个继承人肯定是不同意吗？ 哦， 这种情况下你就给我退回来。 嗯， 其实我个人倒理解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结合到他把12.5万给这个保姆， 嗯， 是有前面种种所说的啊， 嗯， 我们批评的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钱既然法院已经引入了公序良俗的概念， 嗯， 这12.5万能不能这么给？ 嗯， 可能也值得商榷。 嗯， 因为之前曾经是有过类似的案例，那么丈夫把钱留遗嘱， 嗯， 全给小三儿，不给原配， 全给小三儿了 啊，不给原配， 嗯， 曾经有法院就撤销过这种遗嘱。认为也是违反公序良俗，但这个事儿呢，争议确实比较大。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道德层面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事情， 嗯， 那我作为一个公民，合法处分我自己的财产，这个是不是法律应该可以允许？ 嗯， 至于说我是基于什么把钱给了保姆，或者说我不给孩子，我给其他人，那可能更多的是不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批评？ 嗯， 啊，目前这一块确实争议比较大。 相关案例还是有的哈， 还是有的。而且一旦涉及到公序良俗的这个问题，确实大家可能就各自都有各自的判断了。 嗯， 站在我们可能不同的角度上啊。 那在生活当中，如何证明钱就是自愿或赠与给对方了？我自愿给的，我愿意给的，那仅仅是一个打款的凭证就可以证明了？ 是，现在有金钱往来，无论是打款呀，是有这种收条类的东西， 嗯， 可能都不能证明这种款项的性质。那么如果我们想充分证明款项的性质， 嗯， 除了有这个金钱往来的这种记录之外， 嗯， 是不是可以配合着其他的书面的材料，比如说有一个赠与的协议，或者比如说有一个合同啊，如果是借款是不是借款协议， 嗯， 那我觉得有打款的凭证，又有一个对于款项性质的双方认可的这么一个说明， 嗯， 这样应该说就可以比较好的确定下来这笔款项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嗯 啊，那么本案中当然我们看到啊，给这个保姆儿子的这些钱， 嗯， 说是有书面证据。 嗯， 那即便是有书面的，在这个案情下，她丈夫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行为同样也是无效的。 哦，啊，那这个保姆所说，我跟周老先生是恋爱关系，我们钱是受法律保护的， 嗯， 他说法不成立吧？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反正我听了是挺不能接受的。对，这个我觉得严格来说，她的这种行为和丈夫这种行为是不是都有可能已经构成重婚了？ 对， 当然现在因为丈夫和妻子先后都去世了，关于保姆之前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她的这种法律性质上的问题，可能没有人再去追究了。 嗯 啊，但就说她自己所说的，我们以夫妻的名义长期在一间房子里共同居住，孩子来看他等等等等，我觉得种种行为来看，至少应该是说他明知对方有配偶还和对方同居， 嗯， 达到这种程度了，那这个肯定不是说法律和我们的社会道德所能接受的。 那你的钱财也是不受保护。 哎，基于这种情况下，你说对方是对我赠与行为，那我觉得肯定法律不能保护。 嗯， 同时呢，我们想到对方也说啊，他的妻子其实当时同意的给我钱， 嗯， 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嗯， 啊，让自己的丈夫和一个人，对吧， 对， 在自己特别需要啊照顾的时候，他找来一个婚外的一个人， 嗯， 两个人在一块儿， 嗯， 还这么共同过的，按照 这个保姆的说法过得还很和睦，是吧？这种情况下，然后妻子还能同意说把钱拿出来资助他们，我觉得这个就不可以想象的这样一方式。 那如果说这保姆的儿子小李， 嗯， 就拿出了证据了，说这个买房这36万多就是当时周老先生和他妻子都同意的啊，那如果说有证据真这么证明了的话，那这钱就不用退了。 如果说确实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了，愿意将这笔钱对他进行一种赠与行为，那么也有证据证明的话，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考虑就是赠与。因为实际上之前有过类似案例，那确实老人可能弥留之际，对吧，请的保姆或者请的阿姨过来照顾得非常好，老人临走的时候就跟子女们说照顾我特别好，这样我走了我把我的房子留给这个阿姨或者保姆，孩子们也都同意说确实啊，对我父母照顾特别好，老人就这个医院我们都认可，这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现在也有一些案件是真的老人就把这个遗产留给了一些外人， 是 保姆或者其他人也好，那孩子就不同意。 对， 那如果真的是老人这个手续是合法的，办完了一些公证等等等办完了之后，那孩子是无权阻挠的。 对，实际上如果说财产确实可以确定为就是老人个人的，其实就回到刚才咱们讨论的问题，那我是不是有权利来处分我的财产？不管我是给案外的什么人，不管我是基于一种什么因素啊，你们可以说比如说道德上站得住脚站不住脚都另说，我处分财产的行为法律是否应该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我个人倾向于公民合法财产是不是应该得到保护，他如果本人意愿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行为应该更多的倾向于有效。 当您谈过有过那种判决，就是说真的一个老板把钱留给小三和情人的时候， 是 然后当时法院也判决这是无效的。 对，这是很多年前轰动全国的一个案子， 就当时因为可能当地有很多女性也是提了抗议，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对这个原配夫人和孩子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对，这实际上也是社会舆论，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在那个案件中也是引入了公序良俗，认为说把钱给小三儿啊，不给原配和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不是我们社会所倡导的。包括于考虑到之前他们这种感情纠葛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那么认为这种把遗产全部留给小三儿的行为是无效的，这个遗嘱等于被撤销了。这个事儿的争议也很大，那么我作为这个生前处分自己财产的一种意愿，在我死后却得不到实现，这个用公序良俗就来说这个事儿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可能也还有争议。 对，其实老人如果真的留个遗嘱把遗产处分了以后，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细节要考量， 是 这个钱是不是老人完全他自己可以处分的，另外尤其给了外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给， 对， 可能会有很多，如果真的一旦涉及到官司的话，可能双方会接受很多很多调查。 是，这个案件里边我们主要涉及的实际上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那么像您刚才所说，咱们讨论的这种关于遗产将来是否可以对案外人，对吧，或者说对夫妻关系之外的人，或者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赠与，其实这块儿还有很多问题。 对， 我觉得下次有这类的案例，我们还可以结合这个事实，对，再仔细再讨论一下。 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一个相关的案件：丈夫资助小三儿200多万买房子，原配追讨，获得法院支持。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我们下面来关注这个案件，丈夫资助小三儿近200多万买房子，原配追讨获得法院支持，这是来自新华网前天的报道。丈夫资助小三儿买房，妻子手握转账凭证向小三儿讨要夫妻共同财产，获得了法院支持。然而小三儿并不履行法院判决，他父亲还擅自撕毁了封条，入住法院的查封房里面，被执行法官处以司法拘留15天。那王某是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原本是家庭和睦。2012年呢，长相甜美的年轻海归曹小姐被招进了公司，王某对她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向曹小姐表达爱意，后来两人就成了情人，曹小姐还为她生了个女儿。王某不仅安排她到香港生育，还私下给她打了近250万元，为她在上海浦东买了房子。在得知丈夫为情人出资买房之后，妻子吴女士以丈夫私赠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曹小姐和丈夫王某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赠与无效，返还钱款。那在法庭上，吴女士提供了丈夫转账给曹小姐的有关银行的凭证。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对共同财产有处分权，应当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之后再来处分。那这位王某的赠与行为既损害了原告吴女士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有被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法院作出判决，王某赠与情人曹小姐人民币250万元的行为是无效的。那判决生效之后，曹小姐却以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吴女士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执行局法官立即查封了涉案房屋，并在房屋上显著位置张贴了查封公告和封条，公告当中明确载明，未经人民法院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房屋妨碍执行。而后曹小姐的父亲得知房子被查封后心中不平，擅自撕毁封条强行入住，法院依法对曹女士的父亲司法拘留了15天。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件来进行点评。今天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王某妻子掌握的她丈夫给情人打款的银行凭条是不是特别重要？ 对，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掌握一个转款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种事情呢应该说不算罕见。 对，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这类案件中，像本案中的妻子来起诉的是一种情况。还有更多存在的实际上是丈夫配合自己的原配妻子。 还有这样的 对，因为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男方是公司经理，他的收入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没有他自己的配合，或者说妻子不掌握现在这些转款凭证，可能很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资金的走向的这些问题。 对， 那么你有一个重要的财产线索，证明男方在给其他的女性打这种巨款，这也不是小钱嘛。 对， 就会发现其中有问题，从此提起来这个诉讼。我觉得这个证据非常重要。 那这个房子被查封了，那房子属性是什么？还属于这个王某和他这个原配妻子的吗？ 是这样，如果说房屋购买的情况，那么就要看当时第一谁来购买的房屋，第二一个房产的登记人是谁。那么从本案的情况来看，丈夫确实是把钱给了小三儿，小三儿用这笔钱来买房，那么应该理解为买房的人实际上是小三儿，那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该是这位年轻女士，而不是丈夫。那么丈夫现在这件事儿被原配妻子发现之后，他们的请求也是把我当时给你的这笔用来买房的钱还给我。那么实际上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相互分开的。至于你用什么还我，有钱你就用钱还我，没有钱的话这笔钱转化成房子了，房子是你的财产，好，我们把房子查封住，房子一拍卖，你把钱还给我。是这样。 那如果这房子咱们假设一下，被小三提前给卖掉，卖给别人了，这别人还是善意取得的话怎么办？ 对，那么这个善意取得实际上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如果确实是真的善意取得，那房屋可能就不能作为不能作为小三的个人财产来执行了。是不是只能执行他卖房的这笔钱，或者是他个人的其他财产？因为善意取得里边要求，比如说作为不动产的善意取得，首先那么公示的登记人一定要是这位年轻女士。同时呢，他们的交易过程要看相对人是否善意，买房人你是不是善意的。如果你没有亲属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或者你明知你明知这种情况，你帮他转移这种财产，那这种都不能被视作是善意。另外要考虑他的价款， 价款是否符合这个实际的价值啊，你用很低的价格把财产转移掉，这种情况可能都不会被认为是善意取得。 这个法院还会做进一步调查， 是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你要是非善意取得，可能也会撤销这个合同， 对，这个交易行为可能也是无效的，那么房子要退回来。 房子真的是被善意取得了，你不能执行这个房子了。 对，那么 这个曹女士，你去想办法还这个250多万， 是提供其他的线索，或者说你把房子卖掉，你的钱又去哪儿了？ 对， 对， 对， 对吧？需要向法院进行申报。 那这个法院查封的涉案房屋没有经过允许是不能够擅自进入的。 对， 那如果说擅自进入妨碍执行的话，法律后果是什么？ 是，实际上按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那么拒不履行判决或者说妨碍这种执行的，可以首先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和拘留。那么它的具体情形中就包括就隐匿、转移、损毁、变卖、给执行制造困难、包括于妨害搜查、暴力抗拒，还有一个具体行为就是本案中的故意撕毁人民法院的执行公告或者封条， 哎， 就是视为一种妨害执行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在本案中我们看到是对他进行15天的拘留，这个实际上一个比较重的处罚了，如果轻一点可能还会有罚款。如果下一步这个女士和她的父亲或者家人继续妨害法院的执行，可能为了给拍卖制造困难，对吧？我住在里边，如果有人住的房子没有人买嘛，制造种种困难，那下一步甚至有可能达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这是一个罪名了， 这是新增加的一项罪名。那么你拒不履行，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是可以进行判刑的。那么 拘留了啊， 哎，其中的具体行为也是这样，你比如隐藏、转移造成不能执行，或者说有执行义务的协助单位接到法院的通知之后不去协助，或者是其他情节严重，那本案中撕毁封条的情节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在这个之后他继续采取种种手段阻挠执行的进展，是不是有可能走到这一步，那就是涉及犯罪的问题了。 别看撕个封条是个小举动，瞬间的事情，但是可能还带来一个刑事责任。 是，法院的封条那肯定是不能随便撕啊。 那目前这个小三还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谁来抚养？ 是这个事儿呢，不管说他们感情纠葛是怎么样的吧，孩子实际上是无辜的。那我们看到婚姻法里也规定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享有相同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中，首先可能要确定一个亲子关系。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可能现在需要通过亲子鉴定来做。确定一下亲子关系之后，那么这个丈夫和小三儿就要去对抚养权进行一个确定， 谁来养这孩子， 由谁来养，养了之后后边可能还涉及抚养费啊、探望啊等等，这些和婚生子女是没有区别的。 那看来目前这个案件来分析的话，应该是这王某来承担抚养费，那就按照法律规定来判。 对， 每月给多少钱，给到多少岁为止。 对，就按照这种抚养费的标准啊来确 定。那目前有不少夫妻在离婚前有这种私自转移财产和私分财产，那么目前在我们分析哈，这个转移财产有哪些猫腻呢？ 是，现在这种在离婚当中一方隐匿财产哈、转移或者是虚构这种债务 挺多的 啊，为了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少分或者分不到， 对对， 制造种种困难。这种行为我觉得严格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虚假诉讼的行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国确实在过去的这个实践当中，民事诉讼里边对于这种包括证据包括虚假陈述，我们的处罚力度可能不大，但是现在逐步的对这一块是越来越严格了。现在呢，婚姻法里边就规定，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共同财产的，或者是虚构债务啊、伪造债务的，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这种人，对于他的财产可以是少分或者不分。那么在财产上，首先对他进行一部分的，实际上是惩罚。你做这种事儿，那么你少分。第二呢，如果是对方的救济途径是婚后，如果你发现对方有这种行为，在离婚时候曾经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发现之后仍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把那部分财产拿出来重新分，对他进行一个救济。另外出现了这种伪造证据、虚假陈述、什么伪造债务的情况，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也是这样，可以进行罚款、拘留，如果严重的构成刑事犯罪的，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现在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方式？只是偷偷的，第一天不让对方知道我挣了多少钱，然后把钱转到一些我可信的人的名下。 对，实际上现在因为在婚姻关系当中那么查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法院实际上在里边是可以查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不像一些其他的案件哈，可能需要你提供很具体的线索。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如双方名下银行卡流水的变动，包括你一些财产的变动，主要财产，那么法院都是有职权可以调查的。如果你认为对方有虚假，或者认为对方 这部分有转移、嗯、那么法院在里边可以做的工作也比较多。 对， 实际上只要认真的看，现在无论是你什么样的财产形式，一定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有一些线索 的。对对对对 啊，妄图说假话，说到天衣无缝，然后能够蒙蔽法官们的眼睛，嗯嗯，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考虑问题啊。 怎么？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说要做什么虚假诉讼，这个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是非常严重的， 要负刑事责任的。 对， 嗯，所以这个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这种东西。 是， 可能到最后你财产不仅没有保住，而且反而还会损失更多。 对，因为我觉得在诉讼中的诚信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已经进入诉讼了，毫无疑问原被告双方之间是有矛盾的、 嗯、 啊，大家对于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对于财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 嗯、 但是必须在法的范畴内对这些问题进行这种讨论，进行这种陈述。 嗯 啊，如果最终是、通过说瞎话的方式妄图实现自己多侵占财产、 嗯、 啊，这个是不现实， 得不偿失。而且 对， 嗯，好，以上访谈感谢今天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案件，一个是公交车上玩自焚，另外一个是房顶上扔下自制汽油弹。谭某是通州区鹿城镇的某村村民，因为岁数比较大，就被村委会安排在村子里负责看护工作。去年谭某得了一场脑血栓，经过及时抢救康复出院，但出院以后他一直闷闷不乐，理由是他在住院期间呢，村委会安排其他人顶替了他的位置，他出院之后就没事可做了。谭某就认为村委会领导在生病期间也没有去看望过他，而且还让别人顶了他的位置，于是他就萌生要到当地派出所去告村委会的想法。不久前的一天，谭某手里拿着一个水杯，一个打火机，就上了804路公交车。上车以后呢，他不仅不买票，还破口大骂乘务员。当车开到了胡各庄派出所门口的时候，谭某就要求立刻停车，他要去派出所。司机说没到站不能停车，谭某就大喊说，要是不停车我就自焚。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还晃动着手里的水杯和打火机。司机一看这阵势，立刻停车，将车上乘客安全转移，并且立刻报了警。民警及时赶到，将谭某抓获。据谭某供述说，他当天呢想去派出所反映问题，但是又怕派出所不管他，于是就想到用假自焚的方式引发注意。没想到在公交车上发生了纠纷，这假自焚的戏码就提前上演了。近日，谭某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通州检察院移送起诉。再来说说下面这起不满拆迁投掷自制汽油炸弹的案件。今年的4月份，通州区张家湾镇政府派人到本镇的刘某某家去送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执行公告，但是到了那儿之后，刘某拒绝接收，并且站在屋顶上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装有汽油的玻璃瓶向工作人员投掷，民警接警后赶到将其抓获。刘某交代说，因为他和张家湾镇政府有拆迁纠纷，镇政府给的拆迁款少，他觉得不合理，所以就不同意拆迁。3月份，通州法院行政裁定做出了准予强制执行的拆迁纠纷行政裁决书。那这事儿刘某就觉得很生气，所以事先准备好了汽油瓶子，等工作人员来的时候就向他们投掷，用他的话说是想把那些人都吓跑。近日，通州检察院以刘某犯妨害公务罪向通州区法院提起了公诉。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